雪飘散一整夜，听笛声起落在屋檐，落叶似枯蝶盘旋在那边，涟漪落出世间，木林下系一段红线，七月正轻寒过秋千，你陪我看雪到白头无言，隔着花墙庭院，一场雪消落在了眉间，打湿了谁的思念，迎窗吹动的泛黄树，不见那一丝激动如烟。 回到我的身边。